那么哪些会阻碍这个心肾相交呢？大家要注意了，是吧？你看中医研究平衡，阴阳平衡，这是最大的平衡；五脏平衡，这是天底下最巧妙的平衡。所以五脏平衡比阴阳平衡要复杂的多，但是它还是以阴阳平衡作为基础，所以就有了阴阳五行疗法，阴阳为根，五行为方式方法，为季节的规律。那么这个怎么调固呢？哎，大家注意了啊，大家注意了，五脏平衡它的调理过程啊，五脏平衡心肾相交是睡眠，那么阻碍心肾相交的啊，心属火，肾属水啊，那么横在这个中间，脾和肝是吧？你看人为什么生气会失眠，哎呀气得我睡不着觉，是吧？为什么低血压的人会失眠，高血压的人也会失眠，都出在肝血上，是吧？你一生气，肝主怒，一怒火往上上，肝火生心火，你就导致了血不养心的失眠，是不是？那么肝为心之母，你低血压，你贫血，你肝血不足，何以养心？还是血不养心的失眠。肝血不足不但不养心，这肝是肾的儿子，他还啃老，所以人老年幸不幸福啊，一方面取决于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正事，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你后代有没有正事，所以好多老年人的后半生是毁在儿女的手里了，这一点也不假，啃老族嘛，是不是？老人话，老人家的话叫死不瞑目啊，操儿女的心操不完，所以肝血亏他就啃老，啃这个肾经，是不是？你包括那腿不安综合症，半夜惊醒做噩梦，这都是肝血的毛病啊。所以这时候你是治心呢，你还是治肾呢？虽然这时候失眠的本质还是心肾不交，但是它的病根造成的原因是肝血出问题了。肝血不和的你吃当归丸，肝血不足的你补肝，肝火旺的你敲肝胆经，把这肝火给它疏通开。所以这是从肝的角度来解决失眠的问题啊，我说的有点快是吧？肝呢导致心肾不交，我给区分为三条啊，三条。第一条，肝血不足，就是低血压，你低压低过80的，低压50 60 70，这都是肝血亏，肝血亏就不能养心，肝血亏就吃肾精，那怎么办？养肝和血啊，养肝和血啊，你把肝血补上了啊，你要睡好觉，不要锻炼身体，这肝血就补上了，补了肝血它就儿女自立了，不往老人家要钱，儿女自立了就能养老，这样的一个是不找那个肾借钱，一个是供养那个心，你这失眠就能调好，这是肝血不足。第二，肝火旺，火为什么旺？说你这是天生有火吗？哎，不是的，火就是瘀不通，所以不通就要调打它，怎么调打它？疏肝，敲肝胆经啊，敲肝胆经很重要，这是养生六式里的是吧？哎，第三个叫不和啊，不和，什么叫腿不安综合症啊？是吧？西医光是养神经，中医啊，那就告诉你血不调和。什么叫不调和？就是你把那水和油啊，就打不到一起去。油花老飘上面，水老沉下面，那怎么办呢？你加点胆汁儿，哎，就把这油滴儿乳化了，它就和水混为一体了。你说肝胆就这么个作用，乳化的作用是不是？哎，那不调和就是捏不到一块堆儿去。那怎么才能捏合到一块堆儿去呢？就叫调和啊，调和。所以当归丸里边加了什么呢？炙甘草。药中之国老，哎，就是和气血，调和气血，是不是？你像我们说更年期综合症，其实核心原因就是不和， 不能平稳过度，所以叫调和它啊，调和它。这是肝所导致失眠的三个原因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脾了。脾是干什么的？脾是生化气血的，大粮仓是不是？哎，那粮仓啊，粮食堆多了就容易着火，就容易生蛀虫，就容易什么呢？招老鼠，是不是？所以粮是个好东西，多了管不好就是个病。所以这脾，它生产的粮食不够多的时候，就是贫血，是不是？你肝藏血它就不够用了呗。叫生化气血，叫健脾丸啊，健脾丸，肝吃不长肉的啊，健脾丸，是不是？哎，还有什么呢？啊，还有山楂丸，是不是？哎，好多人问我说，山楂丸老年人能吃吗？孩子都能吃啊。本身山楂丸是这个儿科用药里的，现在已经大众用药了啊，中成药，非处方。那么脾还有一个就是痰湿厚重。刚才是气血不足，现在气血太多了，多了到的管不过来了，淤在那儿了，就是糖尿病、富贵病、脂肪肝，所以这也吃山楂丸。还有一个呢，叫脾不统血，这就生紫癜症了，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您要调脾，这就人参归脾丸。你看和刚才那肝的气血不和都用到了当归，那这大家注意，是吧？所以调和气血，一个是调脾，一个是通过心来调脾，红景天，这是人体的五脏六腑皆可治失眠，我们给大家讲的肝和脾在期间起的作用。所以晚上睡觉不要吃的太多，为什么？吃太多脾的负担增加了，痰湿多了你睡不着觉，脾胃不和，是不是？另外晚上睡觉又不能不吃，你晚上你空肚子睡觉，那脾又出现问题了，燥火，嘴唇干裂，是不是？饿得慌，是不是？哎，所以晚上睡觉不能锻炼太多了。为什么？你锻炼完了伤肝血，晚上腿不安综合症。所以老年人不要过多锻炼，是吧？但是呢，你晚上睡觉又不能不动，你睡觉前吃完饭就窝在那儿你不动，也不行，肝又不调达了，你睡觉还容易惊醒，是不是？你看，所以中医的中庸之道就是在研究这个平衡。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不少人呢把养生啊当成什么呢？当成花瓶。什么叫花瓶啊？是吧？可有可无，是不是啊？哎，甚至呢不少这个村里的老大妈，是不是啊？老大爷啊，还说风凉话。说什么风凉话呀？说养什么生啊，是吧？啊，都是有钱烧的，把养生当成了有钱人的游戏。所以看到了这些误区，看到了这些曲解，我觉得我应该说两句啊。一个是为了咱们这个养生保健这个行业啊证明，是吧？别把它当成歪门邪道，对不对？哎，再一个是什么呢？哎，让更多渴望健康长寿、少得病不得病的人，哎，给大家明确思想。养生啊不是我想出来的啊，养生啊从古至今是源远流长，是吧？古代呢尚有病者三分治七分养的说法。那什么是养啊？啊，养是不是你吃点好的回家睡得觉少干活就是养呢？啊，这在古代 在贫穷落后的时候，的确这也就算养了。但是在现今呢，啊，富贵病的人群越来越多，你还告诉他吃点好的，多睡觉少运动，那糖尿病也就变成肾衰竭了，是不是？哎，所以养生是什么？古代《说文解字》里边这个养啊，就是一个人，是吧？哎，领着一头羊，说这不是放羊吗？没错，养就是放羊。什么叫放羊啊？哪儿有草，羊就到哪儿吃呗，是不是？哎，那么生呢？实际上生啊，它不是一个字，是吧？它是一个字，代表了一群字。我一说到这儿，又有些人不理解了，什么叫一个字带一群字？哎，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一个字就是一篇文章，所以养生啊，养就是放羊。你说放羊是羊跟着人走还是人跟着羊走啊？一定是人跟着羊走啊！羊想上到哪儿吃，让它快乐的吃，是不是？哎，你不能牵着它到没草的地方饿着它，那不行啊！所以养生之养就告诉大家，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你看，搞养生文化学习推广，是吧？我的不少学生就问我了，徐老师，咱们是把食疗方收拾的都编成顺口溜贴墙上？我说那没用，雕虫小技。如果有谁啊认为说养生啊，学个偏方，学个口诀，那就是养生了，那我告诉你，那都是养生的小儿科。啊，小儿科。什么是养生的大道？哎，养生的大道就是你要端正思想，正确认识养生，你要有什么呢？使命感。别把养生当护了孩子的，当那卖冰棍的吃个冰棍解渴呢，不对。养生是人一生一世甚至代代相传的大事。所以学养生，你就要学正统的养生，别学那个什么呢，旁门左道，是不是？骗人的小把戏，就投机取巧的事就别干了啊！所以养顺其自然，生呢，其实生它不是一个字，我刚说了，它代表一堆字儿了，它代表什么呢？就跟我刚说那春秋一样，是不是？生。长、化、收、藏，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哦。生是春生，长是夏长，化是从开花到结果的夏秋之交的转化，收是秋天收获。收敛、收藏，藏呢，就是冬天的封藏，啊，冬天的封藏，啊，这是养生，这生字所代表的，一年四季，中医说五季、五行、五脏里边的文化，啊，所以养生是啥呀？养生就是把五脏六腑当成一个羊群。在这一年当中，春夏秋冬合了季节来放这五条羊，而这五脏不光指这五个零件，它指的是生命的五大系统，心脏系统、肝脏系统、肾脏系统、肺脏系统、脾脏的运化系统。所以养生，养生啥意思？是不是？吃了保健品就是养生啦，学个小偏方就是养生啦，你会打太极拳就是养生啦，非也，都是雕虫小技。所以养生之正解，养生之概要，就是一句话： 顺其自然，啊，顺谁的自然？顺着五脏应和天地四季五行的自然。所以刚才说的是一句话，中国人一句话可以写一篇文章。那么养生把它变成一篇文章是什么呢？顺天时，和地气，养人五脏，调人七情。所以养生啊，是一个很大的很全的方面。那么为什么是吧，养生它会和保健品出现这样的紧密的结合呢？是不是？哎，这个呀，大家要多琢磨琢磨，是吧？说药铺，开药铺的，你就应该懂得用药的常识。说我们开药铺的，店里边不写用药的常识，我开药铺的，净写这宠物狗该怎么养，或者种花的技巧。我这是开药铺的，这还是宠物医院，还是农业科普啊？是不是？哎，所以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养生就是研究人健康长寿、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养生就是研究人们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睡、怎么运动、怎么调节心情、怎么适合五季，就这这些，是不是？所以，卖保健品的专业养生店来搞这个养生文化，就好比军校，他就得学作战。伪校他就得学打针，是不是？哎，机械学校他就得学修车，学拧螺丝换机油，这不就是术业有专攻吗？是不是啊？所以开始有人他不理解，徐老师你怎么天天讲养生文化呀、啊？是不是？甚至教我们好多不用花钱就能防病治病的招。对呀、啊，这是我的什么呢？老本行，我就学这个的。我企业又是做这个的，我不讲这个，我天天教你，给你讲怎么让小狗不生虱子，给你讲这个汽车怎么换机油，给你讲花草怎么嫁接，我讲这有用吗？我不懂啊，我不讲不属于胡说吗？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正确认识养生，啊，正确认识养生。好了啊，闲言少叙啊，今天节目咱这小半段就是要大家明白明白什么是正解的养生。所以啊，简而言之，养生就是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养生就是改错。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建立了，错误改了，人的身体就可以健康，可以长寿。另外呢，养生就是教你怎么吃。吃什么呢？吃五谷杂粮，吃水果蔬菜，吃禽蛋，吃大自然界的东西。哎，还包括一条，吃什么呢？吃保健品。有人又问我了，徐老师你怎么不说吃药啊？吃药不归我管，是吧？吃药归大夫管，是不是？所以介于药食之间，是不是？这就是保健品。吃饭吃菜你找美食家找厨子啊，特别我们看电视《舌尖上的中国》，哈家看得好，满嘴流哈喇子，真香啊！这是厨子美食家要研究的啊。怎么吃抗生素，怎么吃止疼片，怎么吃激素，那你到医院问大夫，因为大夫是教你怎么吃药的。那最近呢，我们给大家重点讲了失眠啊，失眠。睡眠是心肾相交，是吧？头半夜归心管， 所以贫血的、低血压的、思虑过多的、心事烦的，你必然会失眠，因为血不养心，心不眠，这是人中医的行话，叫血不养心，心不眠，说成老百姓的俗语了，是吧？心脏缺血，心肌缺血，心脏吃不饱饭，他能睡着觉吗？他能干活吗？啊，所以只此而已。那么后半夜呢？后半夜的睡眠归肾管，叫肾精不足，睡不稳。所以肾脏是管什么的呢？肾脏是管你睡觉睡的实不实诚，睡的稳不稳，睡眠深度够不够，睡的解不解乏，睡完了能不能除掉身体的病痛，这是由肾经来决定的。所以老话说呀，人越老觉越少，肾越亏啊，这个大家记住啊，人越老觉越少，肾越亏，是吧？中医研究七损八益，这个七八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女子以七为周期的肾经由成熟到衰退的周期，是不是啊？女子七岁齿更发长，肾气始生，是不是啊？27岁发长长了，是吧？到了青春期，27、21岁，是不是啊？这时候生孩子的黄金年龄，这也是结婚证允许21周岁可以结婚了。27、28，女子生理达到鼎盛期，21岁到28岁都是生金生育的黄金年龄。到28岁，女人开始逐渐的什么呢？走进了生理的，走过了生理的黄金期，是吧？开始走下坡路。什么时候开始衰老？女子35、35岁，35开始见白头发了，面色开始萎黄了，是不是？开始多病了。42更年期了，47、49月经都干了，是不是啊？进入老年期了啊。这是女子。男子呢？男的比女的发育晚，是吧？男子8岁发长齿更，是不是？16岁进入青春期，是吧？24岁进入成年期，24到32黄金生育年龄，32到40壮年期，过了40女人，男人过了40，虽说老话说男人40一朵花，那这朵花到40开到最旺盛也开始凋敝了。所以男人过了40开始有将军肚了，前列腺开始发炎了，夜尿开始频多了，做什么事开始力不从心了，是吧？48岁开始发福，56岁老头越来越像老太太了。七损八益，这七和八这是代表什么呢？年龄的周期。另外呢，是吧？益就当生长讲，损就当亏虚讲。所以呀，越缺越圆，是吧？那个月亮到最圆的时候，它就开始逐渐的亏了。水满则溢，一样的道理，是吧？一样的道理。所以这里边的七损八益，是吧？你看，男子也好，女子也好。啊，男子是8个周期，女子是7个周期，77、49，男子是88、64。那这里边呢，有八个是在长，有7个开始亏虚了，啊，开始亏虚了。啊，你看女子，是吧？57、35，67、42，77、49，这都是肾经已经开始虚衰了阶段了，是不是？您男子呢？是吧？58、40，是吧？68、48，78、56，88、64，这4个，啊，就开始衰老，啊，开始衰老，这是精气肾精不足的这4个阶段，男女子4个，女子3个，男子4个，结合到一起， 啊，结合到一起，是吧？这就叫七损八益。说这个和失眠有什么关系吗？密切啊，密切。人到老年睡觉越来越少，肾精越来越亏，互为因果，是吧？所以老年人有好睡眠，你肾精啊亏的就少，老年人肾精足，他睡眠就好，相辅相成啊。所以健康从哪里来？健康从吃饭当中补益进来，从睡觉当中像揉面一样调和过来，运动当中使它发挥出来，心情调理使它焕发出来。所以养生养啥呀？无外乎吃饭、睡觉、走道、心情，就这几方面。所以哪个偏方管吃饭，哪个偏方管睡觉，哪个偏方管心情，是吧？哪个偏方让你运动啊？所以养生是人自身的修炼的过程。我一说修炼，好多人就想，修炼了是不是就成精了？啊，不是人成妖精了，是你身体的肾精修炼足了，你就延缓衰老，延年益寿，80岁、90岁跑长趟，对不对？睡眠是心肾相交，心在上焦，肾在下焦，一上一下。中焦呢，中焦给大家讲了脾脏，下焦又说了肝所导致的失眠，今天就不复习了。今天要重点的书接上回，说肺，是吧？说肺说肺脏和失眠有啥关系？哎，告诉大家，人呐，早晨3点到5点，也叫寅时。寅时是人睡得最踏实的时候，是吧？过了寅时叫卯时。卯时是上厕所、排的便、拍垃圾最痛快的时候。中国有句老话说，寅时卯粮，是不是？中国人一般不爱干这事儿，是吧？外国人爱干这事儿。我给大家讲过，美国老太太房子贷款买的，车贷款买的，一到经济危机完了，房子是银行的，车也是银行的，美国老太太真可怜，什么都没了。中国老太太不会，中国老太太都攒钱买金戒指、金镯子，钱都存银行，攒了一辈子钱，最后退休金都攒完之后，给儿女留了一套房子。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儿子孙子都念着老太太的好，这房子是你奶奶给咱留下来的，老祖宗真讲究。所以中国的文化，不管看报纸、听新闻还是看电视，都说我们不要愧对子孙后代呀。所以外国人叫贷款，中国人叫什么？中国人叫储蓄。但是现在随着外国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现在中国人也开始拼命的贷款，是吧？中国老年人也开始拼命的锻炼身体，结果凌晨3、5点钟就睡不着了，这就叫寅时卯粮，是吧？寅时卯粮是失眠的早衰的一个表现。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呢介绍一味中药，是吧？中医中药啊，是养育了炎黄子孙几千年繁衍生息之宝。那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中药呢，就是红景天。啊，中药呢都是取材于自然嘛，啊，自然。红景天，据《神农百草经》上记载，红景天呢，为药中之上品。什么叫上品？这个中药啊，有上中下品之说。中医说，是药三分毒，食药九毒。人用药来治病呢，用的就是药的偏邪之性，所以药的这个邪性也称之为毒性。用药的邪性来克服人体的病邪，所以中药治病说叫以毒攻毒，所以这个毒的概念就比较广了。药之偏邪之性都称之为毒，而人体的偏邪之性称之为病邪。那么在这个药物当中啊，又有大毒小毒之分，因为这个药物的毒性，便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下品之药是毒药，用之不当会毙命的啊，你像这个砒霜啊、水银呢，是不是啊？哎，那么中品之药呢，能治病，但不可久服，久服之后其毒副作用毒性也会伤及身体，所以中药常吃慢性中毒，说的就是这药物当中的中品。那么何为上品呢？就是药的补益之气，不伤正气，常用无害身体，强壮身体，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补药。当然了，补药当中也有用多了会伤身体的，那就够不上上品了。而这红景天呢，为药中之上品，服用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多服无毒，久服不伤，能补人之肾气，理气养血，消除周身的乏力胸闷，还具有活血止血、清肺止咳、解热、耐高原缺氧症的作用。这是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红景天的记载。那么红景天呢，现在在国内啊，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中医药产业以及呢现代化的保健品。咱们大家伙啊，对红景天的认识也越来越详尽了啊，特别你去西藏啊、云南呢、啊、去这些高原地方旅游的啊，红景天为必备之品啊，必备之品。什么叫缓解体力疲劳啊？你说我干活累了，这叫疲劳。那有些人他不干活他也累，他也疲劳，那就是病。那什么病容易疲劳呢？西方医学讲心脏病是最容易疲劳的啊，你包括小孩经常说哎呦我累呀，那么我建议家长啊，孩子是纯阳之体，应该活蹦乱跳的，应该有一天使不完的劲儿。但如果你家的孩子老跟小老头小老太太似的，上个楼梯就让人抱着，没事老说累，懒洋洋的躺着不愿意活动，希望你的孩子及时到医院检查一下心脏，看看有没有小儿心肌炎，是不是啊？所以一疲劳是西方医学讲是人的心脏病的表现。那么中医说呢，腰为肾之府，摇转不能，肾将疲矣。所以中医啊认为肾是人体力量的源泉，所以一疲劳又和中医的肾虚的症征完全的相符啊。所以从我们养生的角度来讲，什么是易疲劳人群啊？你说我干活累的，这不叫易疲劳人群， 但是积劳成疾，经常劳累，西医说你容易得心脏病，中医说你劳伤肾经，容易肾虚，是不是？所以一疲劳人群，我们给它翻译一下啊，因为这过于文艺化了，是吧？啊，所以心脏病的和肾虚易疲劳人群，您都可以来服用红景天。这段时间呢，我正在给大家介绍失眠，是吧？失眠症的介绍已经接近尾声了，是吧？说到了最后，肺部敛气，哎，这样的人呢，多半早醒，有的不但早醒，还出虚汗啊，还出虚汗。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今天给大家讲讲出汗，是吧？出汗，你看啊，咱们这养生文化知识，它是一个漫谈式的。哎，我就好比一个导游，是不是啊？哎，我带着大家伙在这个知识的海洋当中，在这个养生的天地当中，我们恰似闲庭信步，我们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得给大家介绍这块儿，是不是啊？不能一掠而过，你爱懂不懂，反正我把我的产品卖出去了，是不是啊？这里边的道理不说清楚，你是对消费者不负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用户，每一块钱都花得响当当的，每一毛钱都花得明明白白的，啊，你别让我给你忽悠了，是不是啊？你别迷迷糊糊的就信了，是吧？迷迷糊糊的相信不就成了迷信吗？啊，所以相信科学啊，反对迷信。这说哪儿去了啊？说汗，说汗啊。汗为心之液，是吧？人为什么要出汗呢？啊，第一个，出汗可以降低体温来散热，是吧？所以说你看那小孩发烧，你吃那个所有的小孩那退烧药，哎，都是让孩子大汗跟洗了澡一样，是吧？一出了汗了，这高烧就退了，是不是？但是记住啊，大汗伤阳啊，所以小儿啊，不要轻易的吃退烧药，是吧？低烧啊，有物理降温的方法，是不是啊？哎，那个高烧你再用退烧药也不迟。另外这个退烧药用多了，人那个汗出多了，我刚讲过叫大汗亡阳啊，伤的是心阳，所以小孩经常出大汗，不是自然的条件下啊，你说我运动多了出汗的正常，是吧？吃药，药物导致的大汗，或者平白无故的大汗，这样的孩子就容易伤心脏啊。汗为心之液，老年人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小孩和老年人都不要过度运动，不要乱吃退烧类药物啊，因为容易伤了心脏。出汗呢可以调节体温呢啊，可以调节体温啊。那我下面讲的是几种病态的出汗，一个我要讲虚汗，是吧？一个我要讲盗汗，一个呢还要讲自汗。什么叫虚汗呢？是吧？你说咱们一起遛弯，才走了一里路啊，咱们大家伙都没事儿，你那个老张老李已经满身是汗了啊，一问才知道啊，最近呢这个老张啊拉肚子拉得虚脱了，所以一运动就出汗了，稍事运动就大汗淋漓，这叫什么？这叫虚汗，说明你身体虚，阳气不足，这肺就把不住汗毛孔的门，哎，这叫虚汗。什么叫盗汗呢？啊，盗为偷也。哎，你像肺结核的人，是吧？更年期的人，晚上一睡着了，哎呦，床单枕头水汪汪的，出了一身汗，人一醒，啪，汗毛孔就关了，汗就止住了，啊，这个叫盗汗。盗汗多为阴虚，啊，什么叫阴虚啊？阴虚就是五脏的 阴血不足，所以阴虚肾阴虚的那个吃什么来着啊？六味地黄丸啊，六味地黄丸。那食疗治阴虚的是什么来着？蒲参康补的是元阳，是吧？说这俩一定要一起吃吗？啊，没错。有的人又问了，那我单吃一个有效果没有？有啊，但是不好啊。这是为什么呢？啊，《黄帝内经》里的话告诉你，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呀，中老年人身体虚弱，进行进补的时候，一定是阴阳互补啊，交替的来进行升高。再说一个自汗吧，啊，说坐那没事就出汗了，啊，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啊，这就比较严重了，啊，这样的人，你看夏天他就容易休克中暑，是吧？所以自汗的多为阳虚，啊，夏季喝生黄芪水，可以止这个自汗，啊，什么叫自汗？自汗比那个虚汗，比那个盗汗，人亏虚的都要严重一些啊，都要严重一些。说我们今天要讲失眠和肺脏的关系，为什么要说到了汗呢？汗为心之液，它和心脏有关，它和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看，汗为心之液不假，是吧？但是是肺脏掌管着出汗的门户，是不是？所以肺是来管这个汗毛孔的。所以啊，我教过大家做归息疗法，这个归息疗法调整一切的病态的出汗。为嘛呢？因为归息养的就是肺肾心三个脏器的调息协调，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说肺脏它是如何来协调睡眠，如何来协调心肾相交，心肾之间的关系。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明确啊，我们学中医养生文化好像呢是在学医学，而实质上呢我们是在学哲学啊。什么叫哲学？就是阴阳五行的哲学推理。所以啊，我们就要先知道肺心肾五脏五行所属。肺脏属什么呢？肺脏属金，金可生水，肾脏五行属水，这是肺生肾，也叫金生水的五行相生之道。你看这个、就不大容易理解、啊、怎么说不大容易理解呢？你看肺主皮毛，肺子管的是最外边这层，肾主骨生髓，主髓纳气。肾主骨头，骨头里边的骨髓，这是人体最里边的一层。这最外和最里隔那么远，怎么能管得着呢？你看，所以说呀，这块比较难理解。但是到底难不难呢？中医啊，越复杂的问题里边，往往有着越简单的道理。肾主骨，肺主皮毛，好像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其实又很近很近。说刚才说远怎么又说近了呢？你看中医说，寒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是不是？所以说你肾虚不虚，一看你皮肤汗毛就知道了。说肾虚不虚不得看骨头看脑髓吗？你别忘了，肺为肾之母也，是不是啊？哎， 所以呀，肾越往里越往里越往里，往里边叫阴，往外边叫阳嘛，是吧？所以阴到极处，阳气就生出来了，对不对？哎，半夜十二点到了深夜，子时一阳生，是不是啊？过了半夜，慢慢慢慢就蒙蒙天亮了，对不对？到了中午，慢慢慢慢太阳就偏西沉了。你看，所以中医的阴阳五行的变化理论很有趣，又非常的伟大，因为它道出了自然界纷繁复杂的、巧妙的、巧夺天工的变化的规律。这叫肺生肾，金生水。那么肺和心脏有什么关系呢？心脏五行属火呀，是不是啊？心脏五行属火，这心呐，火就是来克这个金的，火克金，所以得心脏病的人都喘、咳、痰。他为什么呢？心克肺，也叫火克金，这是一克。还有一克呢，水可制火，是不是？大家你注意这个顺序啊。你看这个肺子是肾子、肾脏的爹，是不是？而这心脏呢，专门来克这个肺脏，火克金嘛。所以当爹的打不过这个心，怎么办？哎，只有儿子来帮忙。啊，这很符合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是不是啊？啊，你看那个武侠小说呀，是吧？历史名著都这么回事。所以水克火，所以谁来保护肺脏啊？是肾，是不是啊？但你肾好不好呢？又看肺能不能生你。哎，所以中国人呐，你看中国人非常有家庭观念。什么叫家庭？是吧？有人说把儿女养大成人就叫家庭，那是不对的，是吧？家庭它一定是双重含义，家庭它一定是父母对儿女的培养占一半，儿女对父母的孝道占另一半，所以这才能绵延不断。如果一个家庭只有父母对儿女培养，儿女长大成人之后连反哺的能力都没有，那这样的儿女真可谓连畜生都不如。所以中国人说叫百善孝为先，所以中国人评判一个大家庭是否和睦、是否成功，不是说这个家里边有多少多少钱、有多少多少财富、生了多少多少孩子，都不是，是吧？而是什么呢？这个家庭有没有人情味儿，有没有孝道，儿女有没有反哺之功，啊，这个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啊，所以说呀，你看在中国传统意义上讲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意思？是吧？不是说你不能传宗接代了，就这是大不孝，非也。此无后，不是有没有后代，而是你这个后代有没有反哺的孝道，是不是啊？哎，是在这里，这才是五脏的和谐啊！所以这时候大家你要注意了啊，你要注意了，我们的肺是不是能生肾，让肾足以来克制心火，让心火平而不伤肺，而后心肾相交。你看绕了一大圈儿，所以这儿听起来有点复杂啊，但是啊，一定要把它这听懂了学会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肺脏是不是足以来滋生我们的肾，让肾足以强大来克制心火，让心火不再伤及肾， 不再伤及肺脏，而且心火能交于肾水，实现心肾相交好睡眠。邵老师，你看这又应了一句话，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化干戈为玉帛。你又在这五脏深刻里头，是吧？你看你那心火克我这肺吧，我打不过你不要紧，我好好培养我儿子，是吧？我儿子是肾水，专门克制你心火，我不但克制了你，我还让你把你姑娘嫁给我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心肾相交好睡眠，这样的我们日后祖祖辈辈就不再打仗了，是不是？哎，所以说在古代封建王朝联姻呢，两个国家打仗，后来结成儿女亲家了，结成联盟了，不打仗了，是不是？所以中国人是不搞侵略的，哎，中国是最讲和谐的。说这个和谐文化从哪儿来？就从中国的传统养生文化里来。所以啊，老话说，人老脚先老，胃老腰先痛。那是不是人最先衰老的是肾呢？那么如果按照中医五行相推，由肺为肾之母来说的话，其实比肾脏更早衰老的是我们的肺。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的肺到底衰没衰老啊？一看毛发，二看皮肤的皱纹和老年斑，三看早晨起来你能不能睡得踏实，四看你上厕所用的时间长短有没有肺的魄力。所以人最先老的脏腑是哪儿啊？是我们的肺啊，是我们的肺，是不是啊？所以说啊，人常讲容颜衰老，容颜是啥呀？容颜无外乎说的就是你的皮肤皱纹、老年斑、汗毛孔。而容颜由谁来管？就是肺的气血输布。所以肺脏的衰老，它是五脏当中最早开始衰老的，所以润肺现在已经成了延缓衰老又能兼顾美容容颜和肌肤的一个新的途径。那润肺什么东西最好啊？冬虫夏草天下一宝，不是野生的，是人工培植的北虫草，是不是啊？理化指标有效含量达到了野生标准，而价格不到野生的十分之一。什么叫物美价廉？什么叫小康社会？是不是啊？一天几千块钱。